蓝涛文在下议院表示，英国将会建立更完善的现代劳役法案，加入罚款条例，以及是禁止任何不遵守采购规则的企业取得政府合同。政府亦都会推出针对新疆为主的出口管制报告。蓝涛文又说，有证据显示大批新疆民众遭到不当对待，原本以为在另一个时代已经消失的恐怖野蛮行为，但是实际上这种行径仍然在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国家出现。蓝涛文认为，联合国应该派员到新疆地区调查是否有出现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要致力确保未来八日能够顺利交涉，决定取消今个星期所有官员的外访计划，包括原定今日到访台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以及是今个月13号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行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说，取消所有出访的原因目的是要協助顺利而有序的交接过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74，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9点，升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66美元，卖出1,859.46美元。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今朝早本港市区气温在10度左右，新界多处地区降至7度以下。而打鼓岭和北潭涌的气温更加曾经降至零度以下。此外，沙田有结霜报告。预测今日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由于柴湾车厂供电故障，港岛线来往坚尼地城站同埋柴湾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3至5分钟。咁而坚尼地城站至到柴湾站啊，系每3分钟一班车。咁而家港岛线月台上嘅乘客咧就比较多啦，候车时间咧都系好长噶。咁啊，请为行程咧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咁另外啦，咁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咧就挤塞，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风力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就系喺柴湾车厂嘅供电故障已经完成临时复修，港岛线嘅列车服务咧会逐步回复正常噶。咁重复多次啦，咁啱啱收到港铁最新嘅消息咧，就喺柴湾车厂嘅供电故障已经完成临时复修，港岛线的列车服务逐步会回复正常。另外交通意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4、5线，交通意外大约在3分钟前就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都去到黄大仙中心。另外，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雅丽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雅丽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受爆水管影响，佐敦的雅翔道去翻西九文化区方向，近住元芳对出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巴士路线啦，8号、11号、203E、280X 咧需要改道行驶，就是雅翔道去西九文化区方向，近住元芳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大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鹤鸣。 局长话有时因为抗疫，大家要放低私隐嘅考虑。我觉得呢个讲法就唔负责任嘅。你不能够一厢情愿话你信我，人哋就会信你噶嘛？点样去话俾市民听呢一个嘅安心出行嘅程式系真系保障到市民私隐？政府一定要交代清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3日，新增60宗确诊，新田地街有居民需强制检测。 特首称政府就 BNO 问题没有具体方案，行会亦没有讨论。 中大调查指37%受访者称将接种疫苗。 巴西称科兴疫苗总体有效率为50.38%。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中英两个政府对于点样处理呢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是有一個的共識，如果現在有人單方面去偏離了這個共識，對於另一方要採取一些的行動，這個也是理所當然。不過到目前為止，我並不知道是有任何具體的方案在這裡討論。不過我在這裡再次強調，因為講這個建議或者提出這些意見是一位建制派甚至一位行會的成員，我不想大家有誤會，我們在行會在行政會議是討論過這個議題，行政會議並沒有討論這個議題。 好啦，開始今日千禧年代嘅時間啦。今日主持咧係有葉冠霖嘅。咁頭先聽到啦，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尋日咧又回應到有關咧就見到行會成員啦，亦都係新民黨嘅葉劉淑儀咧就提出咧就係話人大常委咧應該就中國國籍法對港人嘅適用問題進行釋法嘅，就建議用劃線嘅方式定明，將來如果話攞自愿啦，要攞外國居留權嘅港人咧就要自動喪失中國籍啦。頭先聽到特首嘅回應嘅，譬如有關BNO 嗰度咁就提到咧就而家咧特區政府咧係冇一個特別嘅諗法嘅，不過都提到就話就 BNO 採取行動咧，覺得係理所當然嘅。咁今日咧想首先傾傾呢個話題，不過傾之前咧都要交代翻啲靶場消息先啊。今日由上晝八點去到晚上九點，粉嶺新圍大嶺靶場同青山靶場有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個區份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個區份掛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暫時咧見到寒冷天氣警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霜凍警告都生效緊嘅。依家11度，相對濕度43%。就剛才講到特首回應翻就有關BNO 嗰件事嘅，咁大家可以打嚟講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係點。咁啊，頭先講到討論嘅起點咧，都係因為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有個建議啦。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翻葉太同我哋仔細講講佢嘅諗法係點先。早晨，葉太。 早晨。 早晨，咁啊，又講多，其實你點解會提呢個建議？你個具體嘅精神係點解咁提出嘅咧？ 因為我留意到英國咧就違反佢中英聯合聲明嗰個國籍備忘錄嗰度，佢講過。他說不會給 BNO 居英權嘛，他現在給一個渠道去拿居英權，1月31日呢就開始接受申請了，我就有見於此留意到我只是 讲中国国籍法第九条啊，得到个外国国籍有好多渠道噶，有啲透过结婚，有啲透过出生，有啲透过投资，但第九条就系讲定居外国嘅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咁呢条条文有好耐，不过即系中国冇执行喺香港度。即係隻眼開隻眼閉啦，佢1996年5月嗰、那個有關國籍法嘅幾個解釋呢就冇提呢點嘅，即係香港持有外國護照人呢一樣嘅當係中國籍，只不過佢哋嘅護照當旅行證件啫，咁呢個好照顧香港人嘅歷史背景同實際需要嘅。咁但過咗幾十年啦，如果仲有啲人真係去即係採納呢個 BNO 渠道，六年後攞到英國國籍啦，咁我哋仲係咪唔執行第九條呢？我意思係咁嘅啫。 嗯， 我就唔係話建議影響現在有外國護照嘅人。 嗯， 啊，現在香港有外國護照居民係唔會受影響。如果真係咁樣做，係唔會影響佢哋。 嗯，頭先葉太提到你思考嘅起點係因為即係 BNO 嗰個新嘅安排啦，但你提嘅建議就唔係淨係包英國嘅 BNO 嘅，其他國家嘅護照一樣喎，係咪啊？即係都有新有居留權。 咁呢啲要睇北京有關當局點諗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因為佢以前解釋過一次啊嘛，九六年解釋過，就當香港嘅持有外國護照嘅人仍然係中國籍啊嘛。咁如果佢要改，我覺得佢需要再做一次釋法。唔係我建議，而我認為，即係我覺得佢要再解釋一次啦。咁咧，佢解釋嘅內容係只針對 BNO。抑或是其他將來移民的人士。 嗯，咁誒點解又用劃線呢個概念呢？如果要執行的話，會不會因為之前 的現在那些嘛？ 嗯， 因為釋法是冇追訴效力咁啊，根本。 嗯， 國安法都冇追訴力啦。 嗯， 即如果我將來釋嘅次法是不影響而家那些人噶嘛。 嗯。咁所以其實成個建議嘅原因或者精神就係回應翻英國有關 BNO。 我呢個建議主要都係英國搞個 BNO 渠道出嚟。 嗯嗯嗯。咁就呢件事有呢個咁嘅建議啦，你覺得出咗嚟會有個咩嘅效果或者咩信息俾香港市民咧？呢、這個 國籍就係的而且確好敏感同埋好情緒化嘅。你話有人誤會咧，咁啊素來都係噶啦。即係我處理國籍咗幾十年啦。每一次處理國籍安排咧，都係有啲好情緒化嘅反應嘅啊。咁啊，咁但係就其實只係俾如果中央真係咁樣做，當然而家純粹我葉某人一個建議啫，係嘛？咁如果中央真係咁做，佢唔會即時有效噶。 嗯， 因為嗰啲人未攞到外國國籍啊嘛，係嘛？即係如果佢真係再解釋一次，將來如果係移居外國啊，定居外國。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佢我会執行啦咁。咁啊，等想离开嗰啲人谂清楚咯，系咁啫。 嗯， 帮佢哋谂清楚啫嘛。 出嚟嘅信息会唔会就即系令到就更加你去咗就唔好翻嚟啦？你谂清楚啦，系咪？即系呢个信息咧，即系走咗就冇。 咁啊，冇需要话去咗唔翻嚟嘅，因为佢仍然有居住入境权啊嘛。 嗯， 根据我哋嘅入境条例，冇咗 right of abode， 仍然有 right to land 嘅入境权。 嗯、 入境权即系。自由出入、居住可以工作，系嘛、其实同香港嘅关系一样，好深噶。 嗯， 唔系话叫佢唔翻嚟啊。 嗯， 只不过佢就冇咗个 right of a bow 啫嘛。 嗯， 最高嗰层啫嘛。 嗯，咁啊，佢又同我哋解解，其实呢两层嗰个分别喺边度咧？投票权系仲有啲咩分别？ 喺 immigration status 嚟讲咧，个分别咧就系有 right to land 嘅人可以 deportable， 即系可以被递解出境。可以被遞解出境咧，通常就犯咗嚴重罪行官判嘅啫，係嘛？咁所以就絕大多數人都冇，唔會受影響嘅。其實啊，咁當然根據基本法，如果你係嗱，仲有啊，如果佢攞到外國籍啦，佢翻翻嚟住七年，咁佢咪又攞翻居留權咯？ 嗯， 因為我哋居留權基本法24条有6个條款分兩類人噶嘛。中國人同非中國人中國籍就永遠不會喪失的。 嗯， 嚇呢啲回歸前咧，唔知你年輕啲，唔知記唔記得啦？當時黃鳳超主任、副主任啊，港澳辦解釋居留權都講過，中國籍嘅港人一經擁有天長地久，中國籍嘅香港人係唔會喪失居港權。外籍就唔同啦，外籍咧官判法庭都判過有個案係失咗嘅。 嗯嗯。 所以是两回事来的。 嗯。 你提了呢個建議啦，見到特首尋日就澄清翻，就話啊，特區政府而家冇提出點樣處理BNO 作為旅遊證件嘅問題嘅，咁行會都冇傾過嘅呢樣嘢。你點睇特首專登要澄清翻呢樣嘢咧？又 哦，咁佢可能驚，我都講咗啦，我冇同任何官員傾過，我係喺我一份稿嗰度嚇一份文章表達我個人嘅意見，我都講咗好多次啦，係嘛？咁但係既然我係行會成員，可能有啲人以為喺行會傾過啦，咁特首出嚟澄清都係好合理嘅。 嗯，你提完呢個建議之後，有冇其他人士又回應下你呢個建議咧？專登譬如揾你傾啊，有冇呢啲？ 咁我好多訪問，咁亦都有市民擔心，即係驚我而家揸住啲護照點算啊？咁我解俾佢聽，如就算北京真係會作一個類似嘅決定，都唔影響現在持有外國護照嘅人啦，係完全冇影響嘅。 嗯。除了市民的回应呢，中方的官员啊，特区。 没有啊，我没有跟他谈过，没有啊。 OK， 好。另外叶太都想问一个问题，你自己观察到呢，近排你见香港有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移民潮呢？ 我身边的人就没有啦，因为我不是蔡坚啊，是吧？但是就亦都我认识的人反而很多呢走回大陆，因为对香港的抗疫很不满啊，觉得是我都有个同事啊，佢直头宁愿翻去挨咗14日，两公婆而家喺南京好开心啊！即系佢挨完14日隔离之后咧，咁啊全国走来走去，佢话生活好正常。即系当然佢唔会去河北啦，系嘛？佢好开心啊！咁我亦都有同事送咗仔女去台湾读书，咁都冇乜所谓嘅吓，各有各选择嘅啫呢啲。 若果真系做你嘅建议，会唔会令到多咗人谂离开咧？你觉得？ 都唔系啊，令佢哋谂清楚离开会有咩后果，帮佢哋就真系嘛？因为佢翻翻嚟又可以有翻居留权，另外佢一样有入境权噶，佢嘅损失其实系好少。 咁所以如果损失咁少，你有建议呢个做法，其实系一个姿态上嘅回应，定系点样呢？ 唔系，我觉得原则上咯，原则上咯，即系已经回归咗几十年啦，英国竟然即系趁住我哋立国安法咁吓。佢所謂盡佢嘅道義咁啊，拎條咁嘅渠道出嚟，但你睇下佢 Home Office 嘅 Impact Assessment， 內政部自己嘅估計係攞好多錢，佢估五年代有100万港人移民去英國，不過我唔相信有咁多，特別如果佢1月31日推出，都唔會有咁多人去，因為而家英國疫情嚴重啊，經濟又低迷，係咪唔會而家去嚇？但佢好乐观估计，佢谂住攞好多钱，即系去嘅人就系要俾保健费啦，即系入境当然签证费啦，唔可以用福利啦，买屋啦，系对佢经济有帮助。咁我觉得咁样好差啦，咁啊应该即系俾想 pick up 呢个居英权渠道嘅人谂清楚咯，我觉得。 OK， 好，咁多谢晒叶太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叶太咧就系叶刘淑仪啦，新民党主席。行政會議成員電話87231，聽到葉太佢提建議個背後嘅諗法啦，亦都聽到特首嘅回應啦。你自己又點睇咧？可以帶講嚟睇法187231。電話旁邊又請多另一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偉卿一齊傾下嘅。早晨，林偉卿。 早晨。 係啊，不如先講下你聽到近排有冇身邊或者社會上見到有人移民嘅情況咧？ 我梗係有啦。我聽到即係同人傾偈，差不多。第二個議題提出咧，就係講移民，無論係佢自己移民啦，亦或聽到身邊一啲朋友移民。咁最近仲有一個講咧，因為佢係即係搞緊啦，咁佢同英國嗰邊嗰啲移民嗰啲律師喺度大家傾咧，要做啲嘢。咁嗰個律師同佢講話，佢因為個律師就更多接觸啦。佢個律師估計咧，佢就話已經有7000。個香港家庭已經去咗喎，咁我嚇咗一跳，我係點知嘅？呢個都係得個估字。咁即係簡單嚟講咧，就真係好多人咧係喺度講緊，而且亦都唔係淨係去英國，因為有啲人都唔中意去英國，亦都有啲人係冇資格嘅。咁所以咧係因為加拿大啊、澳洲啊、其他咧都放寬咗啦嘛。咁而且佢哋好多人都有親戚朋友喺嗰邊，亦都係諗嗰啲。咁好多亦都係為啲細路仔。咁所以你睇到咧，喺嗰啲嚟到呢度介紹啲學校啊，嗰啲咁嘅會咧，就大把啦，同埋好多就係點樣買樓啊，好多嘢咧， 度，即係好熱刺啊！呢個行為。 嗯，但係如果英國嗰啲係咪都有啲都係用嗰個 BNO 嘅新渠道啊？諗住將會申請。 哦，如果英國就當然係啦、嗯啊，有啲咧就冇 BNO 嘅，佢、嗯、都去，佢就話咧去做嘢。因為如果批准佢做嘢，佢做咗幾年咧，佢都有另外一個渠道去申請。所以你睇到，就算冇嗰啲，佢都要去嚇、啊；有嗰啲就更加去。而 BNO 咧係全家人嘅， 嗯， 就算你譬如你屋企有四個人、五個人，只係得一個人係有 BNO 嘅啫，個、嗯、大人啦，梗係要。 嗯， 咁嗰個人去申請嘅時候咧，即係呢個月尾可以申請啦、 嗯。 你係一個家人，你所有全家人個名咧係會寫曬喺嗰個簽證嗰度嘅。咁、 嗯、 如果你去呢就全家人可以去，咁住到五加一呢，咁你可以申请英籍。 嗯嗯嗯。正正因为呢个安排呢，就听到係行会成员啦，即係新民党嘅叶刘淑仪提咗个建议啦，头先都提过啦，但特首都回应咗。你点睇阿叶太呢个建议呢？ 唉，我真係好唔明白啊 ,Regina 囉。即其实佢主要佢就好嬲英国、啊，即係點解拋啲咁嘢出嚟。咁佢有啲场合佢又讲话趁火打劫啊，又呢又路咁样啊。那個問題是嗱，我啊鬧英國政府鬧幾十年啦，葉冠霖可能你好細個嗰陣時，我84年已經鬧啊戴卓爾夫人。 嗯， 我主要覺得你管咗香港咁耐，你交俾共產政權，你都要對啲人有啲安排。咁乜都冇，咁啊俾個咁嘅旅行證件你嚇。咁、啊、但係舊年點解會突然間要宣布話有呢個五加一咧？就係、是、因為北京呃咗個國安法落嚟香港啊嘛。嚇、啊，佢哋真係好憂慮。咁样咧，但系香港人个反应咧，其实我成日都话英国应该俾英籍香港人噶、哦，吓、啊，即系佢管咗咁百几年。咁但系而家五加一啫，啊，点解知我问亲嗰啲啦？哎呀，好啊好啊，诶、哎，够啊，接受啦。所以当英国人访问我嘅时候，佢话你觉得点啊？咁我话香港人一本来对佢完全冇期望嘅，咁佢突然间话俾，好多人。都接受啦，咁唔到我用出嚟抌地话唔得，一定要俾英籍。咁如果佢俾英籍，梗系好啦。咁、 嗯、 所以香港人系好欢迎噶、哦。咁你针对英国政府话佢差，咁你咪去针对佢咯。你而家就去针对翻好欢迎呢个政策嗰啲人，同埋点解佢咁呢？因为佢好惶恐啊，阿叶冠霖佢好惊啊、嗯。其实你或者我都识好多人，多年来。佢都话：喂，我柜桶里边有四五个护照噶，汤加又有，菲制又有，加拿大又有，葡萄牙又有。哇，咁我点解啊？佢话我哋惊咯，我哋咁多十年，从来政府都唔会保护我哋噶。咁、 嗯、 我哋唯一就自己保护自己，有个外国国籍，有钱，有乜时候咪走咯？系咁嘅心态啊嘛。咁你而家仲要咁做？即系针对班人，针对啲好惊嘅人，想带埋仔女走嘅人，咁系咩事呢？咁佢话唔系针对，冇嘢嘅，你第日都可以翻嚟啦。咁但系佢话你为乜呢？中国政府虽然中国政府都讲会做啲嘢，但系而家未知佢做乜啦。咁、 嗯、 你又走去欠呢啲计，咁啊令到咧，喂，香港攞呢个护照，呢个旅行证件 BNO 嘅人咧，系有成300万嘅。好多未續嘅就個護照，咁你同咁多人，咁多人為敵。不過你話唔緊要，以前嗰啲就冇事嘅。以前你攞你櫃桶有6個護照都冇事嘅，係畫咗條線之後先有事。咁啊，梗係啦，因為好多權貴已經係以前嗰啲，咪唔會得罪到佢咯。咁但係以後都有好多權貴係想去嘅、哦，好多人同埋好多星斗市民都想去嘅、哦。咁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呢？我真系好唔明白啊！ 嗯嗯，头先佢叶太提过就话希望等大家若果要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帮你谂清楚啲咯。呢、這个你觉得会带嚟谂啲咩后果出嚟咧？会 咁啊谂完咪走咯，咪、嗯、你觉得哦你唔要我咁咪走咗咪唔翻嚟咯？即系但系佢都唔明咯。 嗯、 一来你又话其实都唔系影响咁大嘅，你日日都可以翻嚟噶。你住满翻7年咧，你又永久性居民。咁你为咩咧？我就系褫夺你个中国国籍。亦唔系即刻嘅、哦，因为你要去到5+1、哦，咁即系点啊？跟住你等到你6年后查下你系咪真系成功入籍啊？或者你申请去澳洲啦，系几多年后系咪入到籍？哇！点样去执行呢？亦话一定要你自己申报下，你唔申报又点样罚你？喂，咩事呢？我哋香港嘅历史就系咁多十年来，点解咁多人有咁多国籍？ 啊、有些就敢讲俾人听，有些就算好有钱咧，人哋问佢佢都唔敢讲嘅、啊，搞到闪闪烁烁，点解要搞到咁咧？而家仲要话要惩罚，惩罚几百万人啊！哇，点样惩罚啊？ 好，就想问埋啦，若果作为一个政策咧，想去回应，譬如英国今次就有关 BNO 呢个安排啦，喺人哋国家嘅政策上面，会唔会带嚟啲咩影响嘅咧？咁嘅建议？ 点为之人哋嘅政策？ 即系你佢即系回应翻， 你想影响叫英国唔好用唔好即系修改嘅政策啊？你意思 即系有冇咁嘅影响咧？其实有冇，就算净系单单纯，你觉得都系净系所谓惩罚香港人咧，只系达到个效果啫。 咁佢当然可以叫英国，但因为政府最近都讲咗啦，南韬文外相最近都讲系佢哋会继续噶啦。不过佢亦都讲明咧，呢、這个政策嗱俾就系五年嘅呢、這个签证，但系五年后咧佢哋会检讨。咁呢个好合理，而且喂，佢有个大选啊，选咗个新政府上场啊，都可能会有检讨，系咪啊？咁人哋点做就系、是，但系而家你要惩罚香港人、啊，咁呢个政府都拗晒头吓。呢、个政府亦都话，喂，你从来都唔承认呢个 BNO 嘅护照，呢个护照噶啦。佢话而家有咩嘢啫 ？OK 好，咁但系时间所限啊，刘永兴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刘永兴咧系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柴湾车厂朝早出现供电故障，港岛线列车服务一度受到影响，经抢修之后，现时已经完成临时复修，港岛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事发在朝早大约六点半，港岛线来往坚尼地城站和柴湾站的行车时间一度需要额外三至五分钟。本港持续寒冷，天文台表示，由于天朗气清，新界多处地区有显著的辐射冷却，气温降至七度以下，其中打鼓岭和北潭涌的气温更加降至零度以下。今朝早七点，打鼓岭的气温只有零下一度，市区例如深水埗和观塘等的地区就有十度，沙田有结霜报告。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十七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个星期初再度转冷。政府刊憲要求在上個月三十號至到尋日，曾經在佐敦新田地街二十號、二十二號、二十四號、二十六號逗留超過兩個鐘的人士，要在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強制病毒檢測。如果市民在上個星期五至到尋日已經進行檢測，會獲視為已經遵守公告規定。另外，當局早前已經要求曾經到平石村、金石樓、黃石樓和藍石樓逗留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由於大廈的污水樣本檢測持續呈陽性，曾經在上個月三十號至到昨日在相關大廈逗留超過兩個鐘的人士，需要接受第二次檢測。将军澳敬贤里一号午夜十二点几有十九架电单车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将案件暂列纵火，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要致力确保未来八日能够顺利交接，决定取消今个星期所有官员的外访计划。包括原定今日到访台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的行程。在台湾，当局表示理解并且尊重美国国务院的决定，对于克拉夫特无法如期率团访台感到惋惜，但是欢迎他将来在适当时机到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3.72，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币6.6，人民币系6.466， 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221，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3。 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8 点，升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46美元，卖出1859.1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反方向咧去荃湾，近住狮隧口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马苑对出啊。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路行驶，因为非常挤塞啊。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啦，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有条八卦龙噶，车龙就排到去天马苑。咁后少少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咁另外啦，因为爆水管嘅关系，佐敦嘅雅翔道去西九文化区方向，近住元芳一段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8号、11号、203E 同埋 280X 咧，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就系佐敦嘅雅翔道去西九文化区方向，近住元芳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龙咧就排到去芙蓉山路。反方向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城门道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咁再提你一次咧，就系港铁嘅港岛线喺柴湾车厂嘅供电故障咧，已经系完成咗临时嘅复修。咁而家港岛线咧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啊！港岛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过去十年，本地肾癌个案上升超过五成，以往的治疗选择都比较少。免疫治疗怎样为晚期的肾癌患者带来曙光呢？星期三精拎一点，请来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逐一分析。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港版红穗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食环揭制作及保存情况欠佳。 农历新年口罩供应短缺，消委会促商户勿趁火打劫台价。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2021年1月13号新增60宗确诊，新田地街有居民需强制检测。 特首称政府就 BNO 问题冇具体方案，行会亦冇讨论。 中大调查指 37% 受访者倾将接种疫苗。 巴西称科兴疫苗总体有效率为 50.38%。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剛才半個鐘頭咧，請嚟咗兩位嘉賓啦，行會成員葉劉淑儀啦，同埋民主黨嘅劉慧卿都討論到咧，就有關葉太提出一個建議啊，就係話咧，人大常委應該就中國國籍法咧對港人適用嘅問題釋法，就用劃線嘅方式定明，第日咧，若果要想自愿攞得外國居留權，香港人咧就要自動喪失中國籍噶啦。咁頭先都聽到啊劉慧卿嘅回應啊，咁特首就話咧，而家政府其實就係冇提出點樣處理 BNO 作為旅行證件嘅問題嘅，冇一啲特別嘅方案提出嚟嘅。咁打電話打嚟講嚇，1872311有金生噶，金生你好。 早晨啊，葉生。 早晨，金生係請講。 係啊，我講個我自己真實嘅情況俾你聽啊。 好啊，好啊。 我有個 BNO 護照，已經過咗期嘅啦。我係喺香港出世嘅，咁樣我個女咧同啲仔女啊，都係喺香港出世嘅。我個女依家去咗英國，嫁咗個英國人。咁樣我成日心思思咧，想去嗰度定居嘅離京，因為人哋嗰啲地方咧有田有花園，又有車房啊，又有剩啊，可以去到嗰度咧種下菜啊，咁樣消磨下日子啊，又可以去大英博物館啊行下睇下嘢啊，咁樣呢啲都係我嘅心願嚟嘅。點解我會去咧？咁樣因為咧真係搞到，即係香港文化大革命嘅搞到依家係咁樣情形。咁樣啊，我有一個疑問啊，就係、是、譬如我將來咧去到嗰度啊，六年之後咧，七年之後咧就落咗籍啊，咁樣啊，咁樣我嗰個香港身份證啊，仲有冇效噶？如果將來翻嚟香港啊，成依樣嗰樣。 而家頭先聽到阿葉太就提出就話，第日嗰個中國籍嗰個問題咯，就有機會要喪失咯。佢提出咁，但係而家政府講明就係冇呢個特別嘅諗法嘅呢、這個。如果真係帶嚟啲咩影響，即係頭先葉太解釋就翻嚟香港係可以嘅，不過可能你會影響到其他嘅一啲權利啊等等嗰啲。咁你點咧？會唔會影響你嘅思慮咧？ 咁樣啊，當然係有一定嘅思慮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打電話上嚟啊。係啊，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問題啊。我本身我係退休嘅公務員啦。喂，點解佢唔講埋啊？要效忠埋特區政府啊？係啊，咁樣效忠埋咁樣先係可以領長糧啊嘛。如果係咁樣嘅，我就真係好啊！唔好死咗條心咧，譬如喺香港啦咁樣。 好，講到即係公職人員就公務員啦，宣誓嗰個問題，另一個議題呢、這個。不過多謝曬金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仲有關太添啊，關太你好，早晨，關太。早啊，佢電話呢側添。關太你好，係。係。係，請講，請講。 我其實都覺得咧，如果咧，呢、這個自己放棄咗香港嘅居留咧，我係贊成咧，係唔俾佢哋有翻呢個雙重國籍法嘅。因為我覺得其實老實講，一句説話咁啊，都係攞著數啫嘛啲人。因為其實本身我個仔都喺英國居住嘅，咁但係咧，就算我去咧，我都係會去當度假咁兩邊走咯。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嘅醫療制度咧，係俾好多呢一班人咧係攞咗好多藥錢噶啦。佢哋又要去外國，又喺香港又唔使納税，但係咧就連連翻嚟睇醫生，我覺得咁樣都係對香港係個負擔咯。 咁所以索性冇曬就好啦。但如果作為香港人多選擇唔好咩？等你有得自己揀。 所以我會喺嗰邊玩或者去嗰邊住幾個月，我就唔會話放棄走去入籍咯。 Okay. 我就覺得唔應該太貪心啦，我覺得有啲人又要攞著數，然後又冇佢嘅權，佢嗰個義務咁樣咯。 OK， 好，多謝曬關太嘅意見啦，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嗱，就呢個話題咧，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另外咧就呢個頭先講緊係咪即係實體上真人嘅身體上移民離開一個地方啦？而家網絡上咧都有啲所謂 移居啊、遷徙咁嘅情況出現，有人討論緊。講緊係咩咧？就係、是、一個 Facebook 咧旗下嘅通訊軟件 WhatsApp 啊。上個禮拜咧就係、是、通知用戶，就嗌啲用戶咧要同意將 WhatsApp 同埋 Facebook 咧嘅資訊係共享噶。咁就引發到啦，其實唔止香港啊，海外都有啲用戶就擔心私隱嘅問題啦，就醖釀緊係咪要即係離開啦，唔再用佢用開嘅呢啲嘅通訊軟件咧。咁喺呢件事一路醖釀緊嘅。咁見到 WhatsApp 方面咧，佢哋有啲代表咧就有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咧，就有個解釋嘅。咁佢就話咧，呢個新措施咧就淨係關乎一啲商業上面嘅客户啫，就係、是、呢個叫 WhatsApp Business API 嘅商業用戶嘅客户。在用 Facebook 的托管服務的時候，以及以 WhatsApp 和消費者溝通的時候，資料才有可能儲存在 Facebook 的伺服器。用普通版的 WhatsApp 作私人通訊的用戶說不受影響的，有這樣的說法。不過這件事都引起很多的關注啊，有回響啊等等的。那你又怎麼看呢？打來講啊，1872311，近來有沒有對自己的這些私隱留心了呢？或者有沒有已經付諸行動，真的所謂遷徙了，而去其他的通訊軟件呢？帶你一起傾下1872311。不過頭先講嘅一啲技術上嘅啲概念比較複雜嘅，都要請位專家又同我哋仔細傾傾。電話旁邊請嚟有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副主席李敬華一齊傾下㗎。早晨，李敬華。 早晨，葉冠霖。 早晨，你好。不過由個起點講起先啦。其實 WhatsApp 就要大家繼續用嘅時候，就要同意佢話同 Facebook 共享資訊啦。其實嗰、那個如果選擇咗嘅話，嗰、那個條款會帶嚟啲咩影響啊？由呢度同我哋解起先啦，好嗎？ 根據翻WhatsApp 嗰個私隱嘅條款咧，咁其實佢喺即係第一頁已經講明，佢唔會將你嘅同即係親友嘅即係信息咧，就去 share 俾其他第三方嘅，即係唔會傳咗去第度嘅，因為只有你同埋嗰個收到信息嘅人先知道裡面嗰個信息係講乜嘢啫。咁今次佢哋點解會引起咁大迴響呢？就係話佢會將一啲同你譬如話購物啊嗰類型嘅嘢有關嘅資訊呢，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嗰個商户係用 WhatsApp 同你溝通，咁你當然就要同佢即係落 order 啦，咁可能要俾錢啦，咁可能會知道買咗啲乜嘢啦，甚至乎你可能會俾埋個地址佢啦咁樣。咁而家其實係未有咁多嘅公司，尤其是亞洲區啊、香港區，其實係未有呢啲服務嘅。咁但係佢哋不斷咁樣喺度更新緊啲服務咧，就未來我哋可以直頭喺個 WhatsApp 裏面咧已經係買埋嘢。咁因為你將呢啲咁樣嘅購買嘅資料傳咗俾去嗰個第三方呢、這個商户嗰度，咁如果嗰個商户本身佢唔係用 Facebook 嘅服務嘅，咁其實你都會係將你個資料傳咗過去，咁佢哋咧就會根據呢個商户嘅私隱條款就去處理你嘅個人資料啦。但如果你呢、這個商户佢係用埋 Facebook 嘅服務嘅話咧，因為 Facebook 而家提供啲新服務俾嗰啲商户用啊嘛，咁佢哋就成個集團，因為成個 Facebook 嘅集團，即係包括咗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呢啲咧，其實都會知道究竟有一個消費者去同邊個商户買過啲乜嘢嘢，然後佢嗰個貨品可能要去送去邊度，咁所以佢就會更新咗呢個條款，即係根據佢哋嘅解釋係咁樣啦，大致上就係佢因為有呢啲新嘅服務將會俾嗰啲商户啦，所以咧佢更新嘅條款令到佢當真係推出呢個服務嘅時候咧，咁就大家都知道哦，原來你同個商户買嘢啊，呢啲購物嘅資訊咧都會同唔同嘅集團裡面嘅公司，包括 Facebook、Instagram 咧，都會通用嘅，咁樣咯。 但頭先你講大前提，佢就話即係用戶間嘅通訊係唔應該俾人見到嘛 ？WhatsApp 裏邊咁，但係一同嗰啲特定嘅商户通訊咧，就等於裏邊如果我講過話我買幾多件貨送去邊咁嗰啲資料，都等於同人分享埋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冇錯啊，即係根據佢哋個講法就係咁樣啦。佢哋直頭係有寫明咧，就係話如果嗰個商户唔係用Facebook 嘅服務，佢係用另一啲服務去同你做生意，但係經過 WhatsApp 嚟溝通咧，其實你嗰啲資訊咧，亦都會傳咗去呢個第三方嘅賣嘢嘅公司。咁呢、這個公司咧，亦都會有佢哋自己嘅私隱條款。咁到時咧就唔關佢哋事噶啦，因為每一個唔同嘅即係賣嘢嘅公司都有佢哋自己嘅私隱條款去處理嗰啲嘢。咁但係如果佢用埋 Facebook 嘅服務嘅話咧，咁佢就會喺呢一個更新咗嘅條款咧，就包埋 其他嗰啲用佢哋服務嘅商户，咁樣去處理翻呢啲咁嘅個人嘅資料啦，即係購物嘅資料啦。 若果作為一個小用家咁啦，一個市民咁用，我知唔知對家係唔係一個已經享用咗佢公司服務嘅客嚟嘅？即係我嘅通話會唔會裏邊有啲個人資料會外泄？咁呢個知唔知嘅？ 嗱，睇翻呢個佢哋官方早兩日嗰、那個澄清咧，就係話嗰個用戶係有選擇可以用 WhatsApp 或者唔用 WhatsApp 同呢、這個相互溝通嘅。 嗯。 咁但喺我嘅睇法嚟講，就係話如果嗰個商户係用咗 Facebook 嘅服務，咁如果佢用 WhatsApp 去溝通咧，咁就好直接嘅，即係唔會好間接。咁當然你話我唔鍾意用 WhatsApp 同你溝通，因為我唔想俾啲資料 Facebook 都知道。 嗯。 咁所以我就要用電話同你傾。 嗯。 其實都得㗎，我唔用WhatsApp 啦，我打電話俾你啦，佢都得㗎。咁但係實際上就係冇乜人會咁做㗎嘛，因為你留咗 order 然後直接喺 Facebook 嗰度，大家去傾好曬買啲咩送去邊，咁好直接噶嘛。咁所以而家嗰個問題就係話，大家冇一個選擇權啊。而家只係話我只可以即係同意。如果唔係，我就連 WhatsApp 都冇得用咁樣。咁所以大家就會即係覺得有啲疑慮咁樣咯。 嗯，好，唔好意思，李敬華打斷你一陣先。啱啱收到交通消息咧，想同觀眾聽眾交代翻先嘅，就係、關龍翔道嗰度有兩宗交通意外。第一宗咧就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住思瑞口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好塞車啊！龍尾咧已經去到呈祥道近蝴蝶谷噶啦。另外，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黃大仙中心嘅快線都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觀塘道近啟業村。駕駛人士咧請改行其他道路。講多次啊！龍翔道兩單交通意外，一個咧就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思瑞口嘅快線嘅意外，龍尾咧就去到呈祥道近蝴蝶谷噶啦。往荃灣方向近黃大仙中心嘅快線都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觀塘道近啟業村嘅，注意翻啦。繼續同嘉賓傾下先。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副主席李敬華傾緊有關 WhatsApp 而家有個新嘅有關一啲用戶資料嘅一啲要求噶。咁頭先就解釋咗嗰個具體嘅要求係點啦。咁我想問下李敬華，咁其實公眾嘅呢個顧慮是否合理嘅咧？還是其實喺而家嘅網上世界，根本呢啲資訊好可能都已經不嬲都係大家不同商户都公開緊，我哋唔知嘅咧。其實現實情況點啊？而家？ 其实那个现实情况在、公众的私隐来讲呢，那个、法律上的保护是不是很足够的其实。即是譬如说我们有香港有私隐专员公署啦，他亦都有執法的能力的，咁但是他们即是做到最尽其实都是可能是即是即是叫他们上法庭咁样嘅啫，即係上次即係可能係八达通个事件咧，咁都揾咗八达通上法庭去解释咁样。咁但係佢係冇乜办法可以即係喺呢个譬如话 Facebook 呢啲咁大型啊，或者甚至唔喺香港嘅公司啊，去喺佢内部审查究竟佢有冇真係根据即係一啲准则去处理啲私人嘅资讯。咁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哋都係同嗰啲企業咧係即係講個信字咁樣嘅、我哋好多時候有啲條款好大堆嘛，七八頁咁樣咧，我哋都係就咁撳咗個同意掣，咁就同意咗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從法律上去追究咧，其實係喺香港嚟講咧比較即係難嘅。即係如果你譬如你發覺有啲資料你覺得係俾人哋濫用嘅話咧，你點樣告佢咧？其實呢個係比較難。咁所以大家嗰個疑慮咧，我覺得係唔係一個唔合理嘅嘢嚟嘅。 我見而家有啲就網上有所謂移民啦，真係走去遷徙啦，去其他嘅軟件嘅。網上邊呢啲通訊軟件其實有冇啲喺私隱上面嘅分別嘅，明唔明顯嘅？ 有嘅，即係其實大家嗰個處理私隱嗰個方法都會唔同嘅。咁你好明顯地就係話，而家我哋今日講緊嘅 Facebook 啊、WhatsApp 呢啲即係 Facebook 集團嘅公司咧，其實佢哋係用一個廣告啊嘅形式去做一個收入嘅。咁所以佢哋收集嘅數據咧，就全部都係愛嚟即係打廣告咁樣。咁好多時大家都有時都唔知係咪真嘅，可能講笑都會話。就係、是我啱啱今日講過個唔知咩產品，然後就轉頭喺個 Facebook 就見到呢個產品嘅廣告咁樣。咁呢啲係都幾即係大家都會幾驚嘅嘢嚟嘅。咁另外有啲軟件，如果佢本身唔係用呢個廣告去收費嘅，可能佢係用呢、這個即係subscription 啊，即係可能我哋俾月費咁去收費嘅之類嗰啲咧， 即係譬如話而家有其他嘅 social network， 譬如有個 MeV， 大家都喺度講話要移民過去咧，咁佢哋就唔係用一個廣告模式去收費，咁呢啲就會少咗嗰個用你嘅個人資訊去打廣告嘅呢樣嘢咯。 嗯， 咁所以唔同嘅公司嘅做法會唔同。 嗯，但我想问嗰个营运系点样？因为有啲说法就话免费嘅嘢系最贵，咁无啦啦间公司点样俾免费服务你，又唔攞你私隐又运作到嘅咧？咁样咁其他嗰啲点样运作？如果攞得你少私隐嗰啲， 哦，其实有一啲咧就直头系本身唔係一啲賺錢嘅服務啦，即係可能佢哋本身係一個 foundation 咁樣，可能一個基金會咁樣去做嘅嘢又有啦，或者一啲 open source 嘅，即係完全係開放源碼嘅服務都會有啦。咁亦都係有一啲係以一個月費收入嚟做營運啦，亦都會有啦。咁所以唔同嘅公司有唔同嘅做法，咁但係當然你最賺錢嘅公司做得最大或者做得最好、最受人哋歡迎嘅，就可能都係用廣告嘅形式去做。咁所以如果要喺一個自由市場去競爭嘅話咧，其實你會見到 Facebook 或者係 WhatsApp 以外其他服務咧，其實一路都追唔上佢哋而家嗰個容量嘅，因為始終人哋都係用廣告做收入咧，即係比較財雄勢大啦。咁佢哋做嘅嘢其實真係會好過其他嘅服務嘅，即係譬如你 WhatsApp 嗰啲咧，你係直頭係你譬如話講個即係 send 翻 message 入咗個 lift 嗰度，然後你斷咗網，咁然後你出翻嚟咧，佢又會 send 翻出嚟。咁有啲冇咁好嗰啲嘅其他嗰啲服務，可能未咁成熟嗰啲咧，呢啲咁嘅方面咧，未必做得咁好，所以嗰個競爭又會有少少即係困難。 嗯，好啦，讲咗咁多啦，我想问下李敬华，你本人你觉得需唔需要即系因为呢啲嘅条款而真系要谂唔用某一啲嘅通讯软件咧？ 我谂呢个要公众或者传媒大家帮手去监察嘅。 嗯， 因为如果你要靠嗰个公司去自己去自律嘅话咧，其实而家尤其是大公司咧。我哋好难知道佢系咪真系会跟足我哋嘅，即系佢哋列出嚟嘅条款去处理嗰啲个人资料。 嗯， 咁亦都好难去靠法例去做呢样嘢啦，因为其实你好多间公司你都冇咧，逐间公司可以审查到。 嗯，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我哋大家咁在意，如果有一个新嘅条款咧，我觉得呢件系好事嘅，即系大家都对呢个科技咧，大家都有一个即系私隐嘅敏感度喺度。咁所以我覺得要自己譬如話呢個案例啦，咁我哋可以真係自己去攞嗰、那個私隱條款詳細去研究下啦。亦都係如果我哋發覺有啲乜嘢嘢係真係懷疑有即係濫用咗個人私隱咧，亦都要即刻攞出嚟去投訴啊，或者公開討論咁樣咯。 嗯，市面上夠其他嘅通訊軟件選擇噶嘛，係咪？而家我見好多有啲話啊，淨係攞你一樣個人資料啫，話有啲通訊軟件淨係攞你電話號碼啫，係咪都有足夠選擇應該？ 選擇一定有嘅，咁但係網絡世界嘅服務咧就好得意嘅，即係佢有一個所謂嘅網絡效應嘅，就係話你越多人用咧，其實呢樣嘢就會越有價值。咁所以而家新嘅服務咧，嗰個用戶少咧，即係譬如話你去咗一個即係社交媒體，但係你得三個 friend 喺嗰度嘅。相比起你喺 Facebook 可能有100個 friend 喺度嘅，咁所以嗰個效應同埋個價值就唔同咯。咁最好當然係希望百花齊放啦。咁所以我自己都係嘅，我每個社交媒體其實我都會開個户口，咁去即係睇下有邊個真係會比較信得過啊，同埋比較可能收集少啲私隱啊，咁啊盡量樣樣都用啲咯，或者介紹多啲朋友一齊用咁樣。 但呢一波可唔可以打破某一隻嘅壟斷咧？你覺得？ 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即係喺個互聯網歷史上面就冇一個巨人係唔會倒下嘅。 嗯， 我哋見過㗎啦 ，ICQ 以為佢係紅霸天下，之後 MSN 又以為紅霸天下，到後來有好多 MySpace 啊嗰啲，其實都係當時係非常之犀利嘅一啲巨人嚟嘅。咁 Facebook 捱到咁多年都係仲係喺嗰個頂尖嘅位置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元素嚟嘅。但你話佢會唔會？即係冇其他嘅產品去超越佢咧，我又唔係好信嘅。 嗯， 我覺得一定會有改朝換代嘅一日嘅。 O K， 咁所以我都希望佢哋係會即係不斷地去 令到我哋更加即係釋除我哋疑慮，等佢可以即係更加服務到更多市民。 OK， 好啊，咁多謝李敬華，先傾到李敬華咧，就是、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嘅副主席。咁聽下聽眾先，17231有謝生想講下國籍嗰個問題。謝生你好， 你好，咁我係好反對取消人哋移民，就取消咗香港人嘅身份嘅，因為或者中國籍嘅，因為呢個係我哋已經沿用咗咁耐，亦都係好受歡迎。是一个好香港人很好的福利来的。我首先我个人呢就不喜欢移民的。但我觉得人家移民呢各个有个理由的。譬如为了啲空气啊，为了生活的压力啊，在外国可以舒适一点啊，适合佢多一点。咁点解唔俾一个机会人家去移民呢？ 都俾㗎，但你影响到你本身嘅国籍啫嘛，呢个佢而家都俾你。 但你有咁多前设，咁多限制。你咪即系等人一个移民都唔安心啊！其实香港人根本就好爱香港同爱国嘅，移民只不过系每一个人嘅生活需要啊，或者系工作需要、家庭需要，同埋如果有啲人真系唔中意香港嘅政治理念嘅，而移民咗嘅，我觉得管理方面、政府方面应该更加欢迎啦，因为佢留低嚟嘅人更加容易去同政府去磨合。点解你要阻止人走呢？呢个系好粗暴咯，同埋香港嘅福利应该系越嚟越好噶嘛。 OK， 好，时间翻啦，谢生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嗱，先继续开放17231，可以继续打你一齐倾下噶。转头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田地街26号上个月起接连出现确诊个案，但系传播链未断，咁令到病毒蔓延至相通嘅邻座20同埋22号。至今三堂累计有21人确诊，另外有4个人初步确诊，连同24号四堂居民需要喺本星期五或之前进行第二次强制检测。出现确诊者嘅所有同层单位住户都需要隔离检疫。有地區人士指出，呢四座嘅單位有好多劏房，住户共用廚廁，增加播毒風險。有測量師就指出，涉事大廈嘅污水渠大部分未有安裝反虹吸喉，失去隔絕病毒入屋嘅能力，咁令到住户暴露於病毒威脅之中。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預告大家要喺平靜環境中度過新春，意味放寬食肆晚市堂食機會渺茫。有飲食業界人士昨日指出，傳統團年飯受防疫措施影響，食肆轉推盤菜外賣，但利潤和團年飯相差甚遠，預料今年新春較以往損失60%生意。有深融海味店東主表示，酒樓生意差，海味需求大減，相關生意只有往年的20%。《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食環署早前宣布取消全港15個年宵市場，外界預計大量人群會湧到旺角花墟選購年花。警方向油尖旺區議會提供的文件指出，為了有效疏導人流和兼顧花店上落貨的需要，計劃由2月6日至12日即是年初一，在旺角花墟一帶實施與往年相約的特別交通及人流管制安排，除了花店卸貨之外，所有車輛不准駛入相關路段。《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型肺炎疫情在本港蔓延接近一年，疫情反反覆覆，回顧四波疫情的源頭，不難發現都是源於輸入個案的漏洞。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否認港府抗疫措施反應慢，認為每一步都要基於科學理據才可以做，而目前外防輸入的封關措施基本上已經差不多滴水不漏，現階段不希望再加辣防疫措施，以免加劇市民的抗疫疲勞。吸取經驗，食衛局長院三方面部署應對新疫症，包括保留適量檢疫中心，以便隨時啟動隔離行動，同時增加培訓人手協助追蹤，並且要從科研入手協助抗擊新疫症。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再有報導指北京考慮修改本港立法會選舉制度。路透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北京是想以此減低民主派的影響力，而立法會選舉可能再押後。報導又引述消息說，上星期的35家大手部是壓制反對派聲音的連串行動之一，一年內會有更多強硬行動。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和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都說未有聽聞這些內容。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覆查詢的時候就重申，特首去年宣布將原定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押後至今年的9月5日舉行。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美國投資禁令引發的風波持續發酵，盈富基金經理人道富環球日前指不再對受制裁藍籌股作新的投資後，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首度開腔，表明如果因為管理人不能夠買賣個別成分股而造成追蹤誤差，就不適合出任這個工作。經濟日報曾經向道富環球查詢，截稿之前未有回應。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下個月將會展開疫苗接種，但是中大的調查顯示市民接種意欲低，怎樣可以提高接種率讓香港走出困境是當前急務。港府除了要做好宣傳，更加要做好接種前的配套措施，以及爭取內地以至更多海外國家和地區承認電子針卡，並且給予入境免檢疫的後續安排，吸引更多人響應。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秩序下，香港選舉必須有效落實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基本原則，絕對不能夠淪為攬炒派奪權亂港、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有必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確保選出愛國愛港、真心誠意服務市民的從政者，拒絕任何操控選舉的行為。文匯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包括非中國籍的人，他們擁有居留權和投票權，若然禁止港人持雙重國籍，並且是褫奪其居留權和投票權，恐怕與基本法的條文有所抵觸。基本法第六十七條，即使立法會議員亦都可以是非中國籍。由此可見，禁止港人持雙重國籍將要面對十分複雜的釋法或者是修法程序，絕對不能夠輕率處理。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禁止國民和企業購買多隻中資股份，作為香港股市重要指數的盈富基金亦因為信託人是美資公司道富，為了遵從禁令而未能夠緊貼恆指表現，打擊盈富聲譽和港股吸資能力。港府必須積極研究更換信託人，促使道富等美國金融機構遊說後任總統拜登盡速撤銷禁令。《星島日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咁揸车朋友咧未上龙翔道嘅话咧，而家真系唔好行啦，因为龙翔道来回方向咧都有交通意外，咁啊车龙都好长噶。先讲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快线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清丽苑啊，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上翻去呈祥道咧就挤塞啊。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好长排翻去清丽苑，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上翻呈祥道挤塞。咁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都系快线有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不过有一宗交通意外咧，大约喺五分钟前咧就清理好，清理好嗰宗咧就系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快线，咁另外一宗咧近住天富海湾快线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啊，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但系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新丰花园嘅，咁揸车朋友咧都系改行其他道路啦。咁由于咧龙翔道来回方向挤塞，咁所以啲车咧就行晒太子道西啦，咁所以太子道西咧而家都系挤塞噶。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咁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噶，咁塞紧车嘅朋友冇办法啦，耐心忍耐下。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消息，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 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喺芙蓉山路。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为了减轻经济下行的影响，2021-22 年度仍然会是一个赤字预算案的。好像我们在家煮饭一样，看餸吃饭的时候，我们又要谨慎一点，但仍然是很希望适合大家的口味。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1年1月13日，新增60宗确诊，新田地街有居民需强制检测。 特首称政府就 BNO 问题冇具体方案，行会亦冇讨论。 中大调查指37%受访者倾将接种疫苗。 巴西称科兴疫苗总体有效率为50.38%。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系千禧年代。跟住呢一节又讲下$2搭车优惠啊，做咗8年嘅啦。咁之前就讲过话，不如确早啲啦，60岁都有得用呢个$2搭车优惠啦。政府寻日多啲讲法嘅就系话，嗱，而家就话最快就想出年第一季就去到60至64岁市民都能够享用啦。咁政府方面局长就话咧，政府会有啲新嘅招数咧，防止滥用噶。咁其中一招咧就包括话要设计一张特定嘅印埋张相嘅个人八达通，60至64岁市民咧一定要用个人卡咧，先至能够享用呢个$2搭车优惠嘅。咁并且计划去到2024年咧，都要强制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咧都要转用埋个人卡啦。咁呢个方向啦。咁另外有关呢个$2搭车优惠嗰个范围咧，咁而家政府就话谂住出年第一季会扩展去到红色小巴、红 van 啦、街岛同埋电车都包嘅。咁但系村巴咧就话唔谂住。嗱，呢个点睇？大家打嚟讲嘅1872311。1872311，对业界有什么影响呢？先请位嘉宾谈谈，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令志强在电话旁边。早晨，令志强。 早晨， 早晨。是啊，讲下红 van 那笔先。现在说明年就想着第一季$2搭车预埋红 van， 你怎么看呢？ 我们很欢迎，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前，已经两三年前已经是申请了是红 van 纳入为我$2计划的嘛。 嗯。 他现在讲呢，我们欢迎的。 嗯， 因为我哋两年前咧都同运房局都开过会嘅，不过佢话都唔纳入去我哋，而家我哋红巴就欢迎嘅。 嗯， 不过就我今日听到啲新闻咧，有啲业界就话惊加价嘅问题，又唔得嘅。我哋红巴自由度噶嘛，有利梗系有弊噶嘛。佢而家红 van 加入呢个优惠计划咧，要定点、定线、定价钱噶嘛？如果你有分站嘅，你都要俾咗个分站个价钱俾佢听噶嘛，同埋要有审计个计划，要装八达通同埋钱箱噶嘛。 嗯，我想搞清楚啊，红 van 同绿 van， 而家你话若果要参加呢个$2计划，要定点、定线、定价钱，咁咪同绿 van 一样咯？咁咪有咩分别？ 系啊， 咁其实都变咗绿 van 咁啦就。 即系佢呢条系梗线嚟噶嘛？而家有好多系散车咧，就周围走嘅就未必参加到呢个计划咯。 嗯， 一定系要梗行紧我条线，先至有机会参加呢个计划咯。 咁所以你估其实有几多红 van 可以参加到呢个计划？ 嗱，我哋嗰阵时两年前到咧，已经有四成几已经装咗嘅，尤其是我哋个会啲会员都同埋有部分业界已经装咗八达通啊，装咗前箱噶啦。嗰阵时我哋想话去纳入我哋个计划，我哋系做咗啲计划俾运输处嘅，不过到而家佢又冇答复我哋啊。咁佢而家话招呼我哋红 van 都入到个$2优惠计划啊，同埋因为60岁都有机会加入埋去呢，咁就对我哋如果红 van 冇呢$2优惠计划呢，就影响就真係唔见咗70%生意至80%生意到，如果你加埋60岁就。 但我想问返先，40%有八达通啦，红 van 你估计装咗，咁但係仲要定点定线定价格，即係嗰啲散嗰啲又唔得㗎喎，咁嗰度有几多度啊，加埋有几多可以？ 嗰度都系200-300架到嘅啫，而家我哋红 van 都系最多1000架松啲啫嘛，1000几架啫嘛。 即系五分一到系参与唔到。 即系你嘅预算有70%-80%啦，而家我哋已经近时已经有40%噶啦嘛，已经装咗噶啦嘛。如果你真系落实咗嘅，啲人啲业界睇到真系有$2优惠计划，佢有着数嘅，佢咪去做咯。有啲人话，因为加价个问题咧，要要求嘅，咁啊，我哋红巴自由度高嘅，你认为加唔到价嘅？而家政府就系唔俾你做海鲜价啊嘛，所以就系要我哋有个审计个计划，同埋定点定线，同埋分站都要话俾佢听，你有几多架车都要话俾佢听。譬如你有10架车，你要俾埋10架车个车牌去。 我意思系即系会唔会有咗呢个计划，会影响到少咗车做呢个海鲜价咧？你估为咗要参与埋呢个计划？还是做开海鲜价咯，继续海鲜价。 会嘅， 冇分别嘅。 点解咧？有好多系单头车主啊，单头车主就唔会话同嗰啲司机装八达通啊，同埋剩啊嘛。如果你单头车嘅，你政府都唔会招呼你做呢个计划噶。佢一定要你定点定线。有好多人一条线咧，就今日我就朝头早做土瓜湾，晏昼我有权去做黄大仙都有噶嘛。咁样咪周围走都有㗎，我啲咪纳入唔到囉，因为我又唔係一定要我哋加入㗎嘛，我哋自愿性㗎嘛，咁你自愿性嘅边啲认为着数嘅你咪自己做囉，你仲要学好似专线咁样要搵一个承办商出嚟做负责人㗎嘛。 但系都系若果真係到時成事啊，用家嚟講會唔會有啲混亂呢？即係譬如我諗住上紅 van， 就一個長者就諗住攞$2嚟搭車啦，上到去先發現啊呢、這個又冇八達通，嗰、那個又原來海鮮價，咁會唔會到時而麻煩啊？有啲 咁佢有個標誌嘅，政府都有個標誌俾我哋嘅，嗰陣時都講咗㗎啦，呢架車有$2優惠計劃咧，都好似專線咁樣有個$2優惠計劃個標誌。连喺你架车度嘅，你加入咗呢个计划就，如果冇咧就，就系、是、要跟翻佢个车资啲俾钱咯。 我想问多少少而家个生意嘅情况，即系而家就其他交通工具好多有$2啦，你哋红 van 冇啦，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少咗好多生意咧？但系头先你都讲到啦，纳入埋六十岁争 咗。我哋两年前都讲咗啦，巴士同埋专线有咗，已经我哋都唔见咗成60%啦，而家疫情嚟讲更加惨添。而家我哋做20%生意嘅啫。 所以如果有 佢有埋我$2优惠计划咧，我哋希望咧就占有率咧就可以做到多翻40%-50%生意咯。 点解不复翻60%-70%咧？应该都够竞争力噶。你之前即系话冇咗60%-70%争唔翻翻嚟，点解？大家都一样咁嘅背景啫。 而家因为个疫情关系都冇得翻工，冇得翻学啊嘛。咁啊变咗就系未必有啊，除非佢有翻工翻学咧，我哋90%生意都可以做得到嘅。 明白明白。好，咁多谢晒先啊，林志强，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啊，林志强就。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欢迎政府呢、這个纳入埋红 van 咧落去呢个$2嗰度，咁佢话之前都一路争取紧噶啦，咁而家听到都系欢迎嘅。好啦，头先讲红 van 街道同埋电车就谂住出年第一季咧$2搭车都扩展埋去到嘅，咁但系村巴就唔包喎。咁而家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位嘉宾啊，公共巴士同业联会副主席邓志强就可以讲下村巴嘅情况俾我哋听。早晨，邓志强。 系早晨，早晨， 系啊，讲到村巴唔包，你又点睇啊呢、這个？ 當然是非常失望啦，因為我哋川巴咧，其實即係話喺呢個即係兩年前，我哋都係曾經係被即係拼磚門外嘅。咁經過我哋努力爭取之後咧，咁成條川巴其實依家咧約莫係即係話，而且香港咧有300條線嘅。咁我哋其實依家即係爭取到咧，即係話納入呢一個所謂佢個計劃咧，都係得68條嘅。咁其實我哋聯會咧就嗰個要求就唔係過分嘅，因為佢個規管咧，我哋規管係比紅巴更嚴格嘅，即係講加價嗰度。頭先阿凌生都講咗啦，即係佢哋都係浮動價嘅，即係有定點定線。其實我哋每條村巴都係定點定線，同埋依家咧，我哋每個月咧，即係納入咗啲68條咧，即係300條之中嘅68條咧，每個月都要俾數據運輸署，同埋我哋加價唔係話即係話海鮮價噶嘛，我。即係運輸署都有數據嘅，喺呢即係呢幾年啊，即係話講真，如果加到價都好彩嘅，因為我哋係 user 去批我哋同協商噶嘛。咁你正式嚟講就即係我哋都好難明，都好失望就係點解每一次即係話其實村巴咧都係市民嘅一個所謂公共交通工具噶嘛，點解餐餐都冇我哋品？即系业界都好鼓噪嘅，其实唔多噶，68条依家系咪？ 所以翻啦，其实村巴系咪公共交通工具咧？因为有啲说法，有啲顾问报告就话，村巴咧主要都系为一啲特定嘅私人屋苑嘅住户提供交通服务 嘅 啫。 嗱，嗰啲系嗰啲冇嘅。嗱，即系话头先我讲嗰300条，只系得68条咧，呢啲冚唪唥都系公共交通服务， 即系客人埋嚟都得嘅。 拍卡上車，即係話係即係佢條線，不過係唔係屋苑包車嘅。所有依家你頭先講嗰啲，即係話頭先個報告咧，嗰啲屋苑嗰啲，直到今日為止都係唔包嘅，因為佢都唔係屬於係，即係佢只係服侍個屋苑嘛，唔係話公共服務啊嘛。 OK， 唔好意思，打斷一陣先，啱啱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翻先啊。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住獅隧口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好塞車，龍尾到呈祥道近馬嘉烈醫院，大家注意翻啦。駕駛人士可以考慮改行其他道路。講多次就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獅隧口嘅快線嘅交通意外咧，龍尾去到呈祥道近馬嘉烈醫院啦。繼續同嘉賓傾下先，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鄧子強。讲下村巴咧，就出年首季咧就2蚊扩展乘车优惠范围，就冇遇到佢啊。咁讲下佢哋业界嘅睇法。头先讲300条线有68条系你哋觉得可以纳入去里边啦，系咪呢68条啊？一般市民行埋都有得搭啊，即系意思系？ 其实佢系屋村，不过咧就话当然佢系拍卡上车咧，就系即系话唔系屋村包车嘅。咁佢系俾钱嘅，即系如果要我哋依家估计咧，如果佢唔包我哋咧，我哋根本上咧就即系唔使做噶啦，呢68条都唔使做啊，因为最基本咧都会少最少30% 嘅三成嘅客，咁根本上就系你依家已经系少客噶啦，即系再加埋即系冇咗呢三成客咧，根本上冇得做，因为依家60岁嘅人咧，大部分都系翻工嘅。你如果你唔納入嘅相差咁遠咧，2蚊同講緊係，譬如話你有屯門出去中環啊，由16蚊至20蚊呢啲，爭成咁多錢嘅話咧，根本上就係情願啲人係唔方便啲，佢都會去選擇2蚊啦，係咪？ 唔係，但係翻頭先問題先，嗰68條係唔係一般市民行埋都搭得，定係要屋苑裏面啲人先搭得㗎？ 屋苑同埋即係總之佢上車就搭咯。 咁但係咁唔係拍卡咯。呢種私人性質都唔係算好公共咯，即係唔係個個人都搭得啊嘛。 都個個人搭得嘅，可以即係根本上係 即係我唔係住屋苑可唔可以搭㗎？我唔係屋苑入唔到去，但我入唔入到去㗎？入唔入到去上車㗎？ 如果個屋苑喺屋苑範圍嘅，咁當然你要經過屋苑要嗰個看更啊，或者乜嘢去咩啦？如果譬如話佢好多嘅站咧喺屋苑嘅外邊範圍上車噶嘛， 會唔會就係呢個位棘住咧？就係個係咪即係真係夠公共交通工具概念呢個位棘住咧？ 其實就唔係呢個位棘住嘅，係 邊個位棘住？ 因為思維問題咯，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即係話喺局方或者主方都覺得我哋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佢係話我哋係即係只係一個輔助式嘅交通工具，但係輔助式都係應該要即係、就是、已經係我哋爭取到呢個2蚊乘車，即係咪嗰個叫做不論嗰個交通津貼啦，係嘛？已經係有運輸署每個月我哋都要俾數據，亦都有審查，亦都有即係好嚴格嘅。我覺得即係話今次 冇我哋份咧，我哋覺得都係好失望。不過我哋會繼續爭取嘅、 嗯， 因為我哋之前已經同阿局長講咗呢個問題， okay, 即係佢都明少少噶啦，即係太明。 Okay. 但我哋會遲啲會同主方再開會傾。 所以好快問埋，會唔會有啲會執咧？如果有第其他頭先你講、 哦，當然啦，我諗80%以上執噶啦。如果你唔納入我哋，因為你少咗三成客，我哋賺都賺唔到啦。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啦，阿邓子强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讲到村巴个情况啊。邓子强咧就系公共巴士同业联会嘅副主席。嗱，政府谂住出年首季咧将2蚊乘车优惠扩展到红 van、街岛电车，村巴就唔包噶。大家点睇？打嚟讲啦。另外就系提早到60岁可以用咯，有啲眉目咯，出年第一季应该可以做到咯。咁大家都讲你睇法噶。有阿钟先生啊，钟生你好。 系你好啊，早晨。 早晨，早晨，系，请讲啊。 想讲讲呢个长者2蚊乘车优惠嘅问题嘅。咁、 嗯、 一直以来咧，大家都用呢个滥用呢两个词啦。咁、 嗯、 其实咧，如果用滥用咧，我觉得唔系好正确嘅。咁一滥用咧喺呢个道德上或者法律上咧，所承受嗰个责任咧，比较上系低好多嘅。咁其实你个正确啲嚟讲系非法使用，甚至乎咧可以用盗用去形容呢样嘢嘅。嗱、 嗯， 咩叫滥用咧？当你搭一个地方搭3-4个站，你可以搭呢个路线咧，只不过系7蚊8蚊到啦，咁但系咧，你为咗方便，隔篱一架咧就去远啲嘅，亦都新啲靓啲嘅廿几蚊嘅车，你跳上嗰架车啊，只不过你搭2-3个站嘅啫。嗱、呢啲系叫做咧滥用啦，或者咧举个第二个例啦，如果你系搭小巴嘅，小巴如果6巴嘅话咧，有时都有分段噶嘛。 嗯， 但系我见好多人咧都冇出声话分段嘅，虽然佢未去，唔需要搭晒嘅。 O、okay. K， 因为我呢、這个我都有经验嘅。 嗯嗯， 但系你当你讲分段去嘟嘅时间咧，个小巴司机就掘住你噶啦，亦都会有一啲乘车嘅乘客咧，就会话：，诶、你咁多事噶，又唔系你俾钱咁样。咁、你话你身为呢、這个即系做得正嘅市民嚟讲，你系个心点谂咧 ？O K， 讲埋盗用啦，盗用咧点？ 盗用因为咧，佢呢、這个佢唔应该用呢张八达通噶嘛。佢、买嗰阵时间咧，佢可以帮人买，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咧，用嘅时间咧，你又要俾翻个合法嘅人用先得嘅。 系 咁，因为同一时间除咗盗用之外咧。盗用即系偷紧人嘅钱啦，咁其实咧佢已经行使嘅一个虚假文件嚟噶、 嗯， 因为咧虽然佢一张卡，但系个心会一定有一啲叫做定律写咗出嚟。 而家捉到都罚啦呢啲，咁但系翻翻啦，第日要用张有相嘅个人八达通，防唔防到盗用啊？ 呢、這个我唔讲啦，你一讲真几年啦，但系我而家讲一个实质上可以做到，亦都同大家 廿秒啫，好快讲埋啦。 系就系、是、咧，加张纸好简单啫，声明呢张呢个八达通系俾合法嘅人用嘅，如果唔系咧，会承受一种嘅法律嘅效嘅责任嘅。咁嘅话，即时咧，好多人咧唔知嗰啲咧，就会觉得啊，冇嘢，我做错噶喎，咁样。 嗯，几时签啊？咁样嗰张纸？ 咪买嗰阵时签咯，好容易嘅啫嘛。 哦，即系 啊、 okay. 一张纸一句说话，即系你签个名，嗰啲人就觉得啊，原来我犯紧法嘅。 嗯 ，OK， 好多谢晒钟先生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先。好啦，听住新闻先，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拒绝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免除总统特朗普的职务。彭斯当地星期二晚去信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表示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的机制不应该用作惩罚或者褫夺总统权力的手段，认为有关行动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和宪法。众议院即将就有关议案作表决。博洛西曾经表示，如果彭斯拒绝引用第25修正案，众议院将会采取行动弹劾特朗普。美联社报道，至少有3名共和党人已经表示将会投票支持。翻嚟本港，天文台表示，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今朝早市区气温在10度左右，新界多处地区降至7度以下。其中打鼓岭录得最低气温-0.9度，是该站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沙田有结霜报告。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展望未来2-3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 政府新增位于坪石村坪石广场的流动采样站，今日下午两点至到晚上八点运作，明日和后日朝早十点至到晚上八点运作。另外，鉴于近日在佐敦新田地街出现多宗确诊，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的社区检测中心继续运作至到今个星期五。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07宗是本土病例，河北占最多的90宗，黑龙江新增16人确诊，山西亦都有一宗本土个案。另外，新增的3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之中，12宗来自黑龙江本土。黑龙江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当地一名村民涉嫌隐瞒密切接触者的行踪，受到行政处罚。内地累积87706人确诊，超过82200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2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15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7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ESR 是报26.5元，跌5.5元。腾讯控股593元，升3元。海吉亚医疗54.25元，跌1.7元。欧康、维氏生物系报29.45元，跌4.5元。中国平安101.1元，升1.5元。中国移动47.75元，升1元。阿里巴巴222.4元，升2.4元。中国海洋石油7.63元，升3.3元。友邦保险101.9元，跌1元。中芯国际27.65元，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0点，升46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16美元，卖出186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严重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啊。咁所以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唔好行龙呈祥道啊，因为非常挤塞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已经去到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15分钟之前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车多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同埋近住后面咧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系清理好。咁天富海湾嗰段咧，只系一大挤塞，但系后面海景山庄嗰段车龙排到去马窝，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挤塞，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咧近住天富海湾同埋海景山庄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天富海湾嗰段一带就挤塞，后面海景山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马窝，咁亦都影响到咧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就去到大埔太和路对出。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丽港城。咁较早前屯门龙富路的回旋处咧，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龙门路应该系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彩虹道对出。咁喺佐敦嘅雅翔道咧就爆水管，雅翔道去西九文化区方向，近住元芳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巴士路线八号、十一号、203E 同埋208X 咧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呢几条巴士路线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就系雅翔道去西九文化区方向，近住元芳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2021年1月13号新增60宗确诊，新田地街有居民需强制检测。 特首称政府就 BNO 问题没有具体方案，行会亦没有讨论。 中大调查指 37% 受访者倾将接种疫苗。 巴西称科兴疫苗总体有效率为 50.38%。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嗱，讲到肺炎疫情啦，第四波个都持续紧嘅，咁政府一路都话嚟紧谂住咧就安排打疫苗啦，咁我哋香港就订落三只啦，一个就科兴啦，一个就系BioNTech 同复星啦，另一个咧就系阿斯利康同牛津嘅，咁大家好关注科兴嗰个疫苗个有效率系点样，咁之前听到个数78%嘅，咁而家听到巴西嗰边咧就有份喺呢个科兴嘅合作伙伴嗰个研究所布坦坦研究所就个公布话，科兴嗰只疫苗喺巴西嘅后期数据咧，总体有效率系50.38%啫。總體有效率50.38%，過半啊，僅僅過半嘅。咁就之前聽到78%嗰個咧，就話係一個臨床有效率嚟喎。咁大家都而家都關心住啲數據啦，因為去到即係係咪接受疫苗啦、揀邊只啊等等嗰啲咧，而家香港人都學識咗好多。咁我見到咧就喺中大醫學院咧，就喺早前咧就做咗一個嘅調查，就問下大家咧對於接種疫苗嗰個意向嘅。咁嗰個咧就喺舊年七月至八月做嘅。咁聽到就話香港市民啊有興趣打嘅咧。願意接種新冠疫苗的37%啫，咁啊有個數字出咗嚟，咁我哋點樣解讀呢啲數字咧？請翻負責呢一個調查嘅教授一齊傾下先，請嚟有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教授黃志生教授一齊傾下噶。早晨，黃教授。 早晨啊，葉冠霖先生，你好。 可唔可以講講你哋做呢個疫苗嗰個結果同埋做法係點樣啊？ 哦，好啊，咁其實中大醫學院咧就喺我哋疫情嘅第三波高峰期，即係上年嘅7月27號同埋。 到八月廿七號啦，咁就致電咗咧1200個電話咧，就問我哋市民咧對於呢個新冠疫苗咧接種嘅意願嘅。咁好似你剛才咁講啦，我哋都見到咧個意願個程度接受率咧係37%。咁如果你比對其他國家嚟講咧，佢哋做嘅結果係60%-90%咧，咁呢個相信係一個比較低嘅一個接受率嘅。咁同埋我哋亦都發現到一樣嘢咧，都比較特別嘅，就係原來年齡咧同個疫苗嘅接種率嗰方面咧係一個好顯著嘅關係。咁特別就係如果話係講25到34歲呢啲個嘅階層嘅人士咧，佢哋嘅接種率咧只不過係大概20%多嘅啫。咁所以咧就我哋某程度上都見到咧，就年齡有關啦，同埋亦都呢一個嘅研究咧，亦都表達到咧有好多不同嘅情況咧，市民係考慮緊接種，可能係一啲咧嘅障礙喺當中嘅。 嗯，如果先講年齡呢部分先啦，年齡有關會唔會都合理咧？因為早輪就成日聽話長者就重症機會高啲，後生重症機會細啲咁啊，會唔會都有影響咧？對佢哋係咪越大就越願意打係咪？你見到？ 係啊。我哋咧個研究就發覺咧，就其實最即係接受打疫苗嘅咧，就係18到24歲後生嘅一群。咁25歲打後開始咧，就慢慢個接受率咧，我哋見到突然間係都即係比較低喎，20%+。咁跟住慢慢隨住年齡咧再上咧，又會再上升嘅。咁即係好似一個 J 型嘅一個反彈嘅。咁你剛才講嘅咧，我哋都認同啊，就係話可能譬如第一就係25到34歲呢一個群組嘅人士咧，傾向慢慢有一個全職工作啦。咁變咗咧，佢哋即係要去請假啦，或者佢哋要去接種疫苗咧，喺時間上有佢哋一啲嘅考慮。咁同埋第二咧，就一般嚟講咧，佢哋罹患長期病患嘅比率咧係比較低，即係比長者嚟講咧，可能佢哋一個個嘅長期病患都未必有。咁可能心目中就會覺得我自己本身咁健康啦，比較低危啦，係咪真係都需要去接種呢個疫苗去有一啲可能會唔會有啲嘅併發症？咁如果譬如舉例，我都唔係太需要接種疫苗嘅時候，係咪真係要花咁多時間，亦都要去請假等等咧？咁呢啲係其中一啲咧推測嘅原因嚟嘅。 不過教授頭先你形容話呢個係一個 J 型啦，咁如果諗翻係咪應該最願意接種嘅應該係長者65歲以上嗰啲先係？ 係啦，我哋就發覺咧。最願意接種嘅咧就係65歲以上啦，同埋咧就係最後生嘅一群，就係18到25歲嘅。咁25歲打後嘅咧就好似落咗個谷底咁樣樣。咁呢個都俾到我哋一個嘅警號嘅，即係話俾我哋聽咧，原來我哋嘅健康教育嘅策略咧，同埋係鼓勵市民去接種疫苗咧，可能喺唔同年齡群咧要用不同嘅策略喺當中咁樣樣嘅。 會唔會關又對政府信任有分別咧？呢個？ 我哋咧就都當中咧分析咗咧其實咧對政府喺特別地講話呢個醫療嘅架構啦，同埋係整個醫療嘅體系啦，事實上咧我哋發覺都係個信任度非常高嘅。我哋講緊呢個80%-90%嘅人士咧，都係願意將佢哋自己嘅健康咧托付喺香港嘅醫療制度底下。咁而我哋分析咧就發覺咧，越多人係信任我哋嘅醫療體系嘅話咧，咁其實個接種率咧就越高嘅，咁所以當中真係有一個影響啊。 不過翻翻去啦，頭先講呢個調查始終都喺7月至8月之間做啦，咁但係而家就會唔會已經唔同曬啦？成個畫面，因為而家就真係中日都講疫苗啊，大家都好多都專家啦，民間都認識好多疫苗，會唔會有唔同啊？ 係，我哋相信都會有唔同嘅，但係我哋都有啲嘅關注咧，就係因為喺我哋嘅即係研究裏邊咧，我哋並唔係淨係睇咧嗰個接種率咁簡單，我哋見到咧原來咧市民咧都有幾方面嘅一啲嘅關注同擔心。特別有四方面咧，就係話，譬如話製造商嗰方面生產疫苗，如果佢哋以往係冇乜經驗嘅話，咁會唔會係一個擔心咧？咁就有52% 嘅市民咧就話都擔心咁。咁同埋咧，我哋都知道今次嘅新冠肺炎嘅疫苗咧，係用一個比較嶄新嘅方法嘅，即係用一個叫 mRNA， 咁就唔係傳統嘅方式。咁就43% 人覺得，咦咁新嘅方法，咁個安全性係點咧？咁 其中一隻用咗呢個啦，就係 BioNTech 同復星嗰只啦，有其他疫苗就唔係用呢種方式做嘅。 係啦，咁所以佢哋都即係當中咧個資訊個方面咧，佢就諗，即係有某啲疫苗如果用新方法，有啲係用傳統嘅，咁當中我個選擇係點咧？咁呢一個咧有機會係一個因素咧，令到市民有啲卻步嘅，就會唔會揀新方法就好啲咧？會唔會不如又用翻傳統式嘅？咁呢度咧就會我哋有一個英文嘅嚟講咧，我哋叫 vaccine hesitancy， 即係對於咧個疫苗嚟講咧有個卻步嘅狀況，咁亦都係喺外國嚟講咧，法國咧都唔少。因为这个情况发生的就是犹豫不决，就是我不如我看定一点或者是不如随着时间我观察一下可能有多些数据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说譬如那个临床的测试那个时间呢压缩了啦，即是很短时间内就产生了个疫苗啦，还有临床试验的人数呢其实都不是说非常之多。即係譬如少於50,000人咁，咁亦都有市民喺喺呢一方面咧，喺當中有一個嘅關注同擔心嘅。 嗯，咁而家政府都會鼓勵大家打疫苗啦，咁都講明係自願性質嘅。咁如果喺推廣方面有冇啲建議俾政府咧？ 哦，我哋有個諗法咧，就係、即係當然咧。政府方面其實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啦。咁我哋嘅研隊都發現咧，如果有政府嘅推介比冇政府嘅推介咧，市民係會有10倍嘅不同。是接受疫苗的，即如果政府推介了的时候呢，是会增加市民接受这个疫苗的意欲呢是10倍的。所以呢政府和一些他们的专家的顾问以及有关的一些合作的团体呢，我觉得是可以发挥一个呢非常强的一个无论是宣传或者教育在社区当中呢推广疫苗的功用的。这个其一呢，我觉得在初步的时候当他们去做这个很大型的跨部门的一个疫苗的接种计划的时候呢，其实个表现的方面个情况是不是流畅，这个呢是發揮一個相當大的作用的。咁如果再加上政府能夠咧，係個透明度高一啲，將嗰個事實嘅理據，譬如話啊，現在有幾多人接種咗，有幾多人係有副作用，可能有幾多人係個效果係點嘅，咁市民就會更加咧係有意欲接種啦。咁其次就係一啲嘅誘因啦。咁之前講過咧，譬如話會唔會有啲嘅證書可以俾到市民，就係打咗之後嘅時候咧，證明係已經接受咗疫苗，咁變咗咧亦都有一啲嘅便利嘅。譬如舉例，我哋即係一個特別嘅例子就係、是。餐厅的所有职员打晒呢个疫苗嘅，咁会唔会让到市民更加放心去呢间餐厅咧？咁咁亦都有一啲嘅诱因讲，就系话雇主方面可唔可以俾雇员咧有一啲弹性，即系上班安排，咁导致佢哋咧打疫苗都会容易啲啊等等。咁希望可以咧双管齐下，就政府咧就当中咧系牵头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谂一啲嘅诱因啦，同埋咧我哋市民原来都有个责任咧，就系咧尽量去相信翻我哋咧嘅专家学者咧佢哋嘅建议嘅。 不过你话政府推介就会信心高10倍，咁而家政府拣得出嚟嗰3隻都等于佢觉得可以先至俾大家打啦。咁 系啦，冇错吓。 咁帮到几多咧？但系 系啦，嗱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如果譬如话政府一推介。得嗰隻疫苗咧，其實一定係經過咗好長嘅專家嘅討論，同埋個分析咧係好深入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應該擺個信心喺度嘅。咁而家我哋就要睇一睇咧，視乎市民係咪真係去相信。我哋感覺到市民如果政府真係去推介咧，係相信嘅。因為確實佢真係亦都當中咧個專家組嘅成員咧，我哋見到咧好多都係國際知名嘅學者，同埋亦都同譬如世界衛生組織咧。是有聯繫的，咁我哋好希望市民咧係可以擺上一份嘅信心咧，去同心協力咧，可以抵抗呢一個疫情嘅。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啊，教授黃志生教授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黃志生咧就係負責今次調查嘅啦，就有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學院嘅教授，聽住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生命解码呢本书嘅作者林文恩毕业喺台湾成功大学嘅公管系，曾经任职台塑关系企业、惠普科技，写过电脑程式以及设计建构管理嘅资讯系统，有近30年嘅策略规划同埋经营管理嘅顾问生涯。 作者喺序言就开宗明义指出，生命的存在是建立在不确定性以及不完整性的基础之上。想了解生命的真相，就必须从这两点开始认识。它们分别代表着意识的选择以及不断的创新与进化。 两者总和就是生命从初始混沌到复杂文明的进化历程。 作者说，宇宙是一个假象，一种投影，投影是来自另一个空间，人类的灵魂和万事万物都存放在那里。宇宙的最终解释就是一部巨大的电脑，而人生的不完备性已经预告了人类的意识是来自另一个空间，而人生的不确定性会带领人类走进一趟意识之旅，并且找到一个充满能量震动的资讯维源世界。 徐志摩有首诗话，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作者正正是透过这首诗说明这个世界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投影。 最后作者还语重心长地忠告读者，一旦了解生命的一切真相，生命的成功衡量的标准绝不是财富值，而是体验值，因为人的背后有另一个空间，有自创世纪以来属于自己的大数据库，储存住物理学家所称的二维资讯码，佛教叫做业，深深影响人的每一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命解码》，作者林文恩，由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林。 讲下关金融方面的消息啦，美国那边对中资股的投资禁令就已经在1月11号星期一就生效了啦。但是呢，睇返香港盈富基金大家熟悉啦，一路都话追踪恒生指数啦。但是呢，就由于话呢，佢个管理人同信托人呢，就一个美资金融机构道富环球，咁亦都受到牵连。因为道富环球就话呢，盈富基金呢已经唔会对受制裁实体呢进行任何新的投资，亦都特别提到呢，盈富基金呢将唔再适合美国人士投资。究竟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请位学者先谈谈，请来有中大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李兆波一起谈谈。早晨李兆波。 早晨叶冠林。 是，不如重温一下先，讲回其实盈富基金是什么先，它诞生的时候它的使命是什么先，现在这个又带来什么影响呢？ 是的，盈富基金的诞生就是因为当年亚洲金融风暴呢，就政府入市的，用了大约1000亿港元入市，跟着就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就过去了。咁政府點樣對佢買咗嗰啲嘅股份即係處理呢？咁於是就將呢啲股份咧用呢個嘅盈富基金嘅形式咧，就係退市嘅叫做。咁所以咧，依家我哋嘅盈富基金咧有啲咁樣嘅背景嘅。 嗯。 咁就其實就即係啲市民去買呢個嘅盈富基金，其實就係買緊當時政府入市嗰啲咁嘅股份，不過就用呢啲基金形式咧。就嚟賣出嚟，咁同埋呢個嘅盈富基金係要嚟追蹤個恆生指數嘅。咁其實就除咗盈富基金之外咧，喺市場上邊都有一啲追蹤各類指數嘅基金嘅。咁不過呢一隻盈富基金咧，就喺交易所進行買賣嘅。 嗯，不過講好咗盈富就係追蹤恆指啊嘛。咁而家因為呢啲嘅美國對中資股投資禁令，咁會帶嚟啲咩影響咧？會？ 嗱，佢道富因為美國嘅公司，佢唔買一啲受牽連嘅啲股份，咁啊無效飛嘅。咁當然啦，佢唔買嘅話，佢個投資組合裏面呢一部分嘅股份嗰個嘅比重就同恆指嗰個比重咧就有啲出入啦。於是乎咧，就嗰個嘅追蹤嗰陣時咧，就同呢個恆生指數係有啲嘅誤差。咁但係依家我係講緊，譬如呢個嘅中國移動啊、中國聯通咧。佢嗰個比重唔係高喎，即係冇唔到3%，咁個誤差就唔係咁大嘅。但你從原則嚟到睇，咁佢就係有個偏差喺度，亦都唔係完全係追蹤到呢個恆生指數。咁呢個係個問題。但係咧就可以有一啲嘅方法令到佢個誤差唔係咁大嘅。咁所以咧，依家就有兩派啦，即係話，你嘅使命就係追蹤恆生指數喎，你依家因為你嗰個嘅美國嘅公司嘅身份就做唔到呢樣嘢。咁但另一樣人講，你話哦，我要轉呢個咁樣嘅基金管理人，咁我第二間都係有啲同樣嘅情況，或者第二間係做得冇咁好呢，咁呢個要考慮嘅。 嗯，所以不嬲嘅概念就買盈富等於買恆指咁啊嘛，咁而家就不再適合嘅咯，咁樣講法。 其實呢，如果睇個偏差係好細嘅，咁我覺得就微不足道。 但係咧有啲即係有一部分嘢，我比較少見，即係阿 David Webb 同阿雷鼎明教授兩個啲意見比較一致嘅。但係如果你啊真根據原則嚟講，佢真係追蹤恆生指數咁，佢做唔到呢樣嘢，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但係會唔會？如果呢個問題唔係咁大，你又轉嗰個基金管理人，而呢個道富管理全球管理資產講緊30,000亿美金，依家你嗰個盈富基金係1,000亿港纸，係好細嘅啫。你揾其他嗰啲人去管理，咁如果又發生呢啲情況，你又唔係美資啦，但唔係美資，佢會唔會又都繼續執行呢一個美國總統嘅禁令？又或者咧，佢喺個成本效益嗰度做得相當之唔理想咧？咁我諗呢一個會唔會因為一啲唔係好重大嘅問題而依家發動全身咧？咁我諗真係要考慮清楚咯。 嗯，若果真係要換一個基金管理人及信託人，大唔大工程嘅？要點做啊？呢啲？ 佢嗰個銷售文件講就話隨時可以列出理由或者唔列出理由就換咗佢嘅，咁需要一啲時間啦，就即係因為你本身由一個嘅基金管理人轉到另一個，你嗰啲貨要點樣去處理？跟住你中間一定有啲行政嘅費用噶嘛，其實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就唔常見嘅，亦都係好嚴重嘅事情咧，我哋先至會做呢一樣嘢。咁你唔好講咁大件事啦。譬如平時啲企業，佢以往有一啲嘅退休金嘅嗰啲 also 嗰啲咧，即係職業保障計劃啦、強積金之前嗰啲，咁都會有機會係轉呢啲基金管理人嘅。咁我啱啱出嚟做嘢先處理一間企業，佢有幾個嘅呢啲職業退休保障嘅基金，有一間啊持續表現唔好、唔理想，咁啊唔會換咗佢咯。但呢啲係非常之唔常見嘅，所以如果你話佢依家追蹤呢個恆生指數，我哋會睇睇佢嗰個嘅誤差係幾多先。我覺得咁另外咧就係佢一路嗰個表現係點樣先。咁如果你一路表現得好好嘅，跟住考慮翻你轉其他嗰啲又要有啲額外使費，又要有啲時間，咁你淨係個堆人去開會啊，咁或者應該大堆嘢要搞啦。咁跟住得嚟嗰樣嘢原來都係都差唔多嘅，咁我覺得就唔需要轉嘅。 但係你追踪恒指有冇技术可言嘅咧？还是个个做都差唔多嘅咧？还是 嗱，嗰啲系啲一啲数学嘅技术，一啲金融投资嘅技术。咁如果你有嗰啲软件嗰啲咧，其实就唔难嘅。但系个问题咧，就高成本效益。因为如果你一间嘅基金公司本身咧，佢系已经好大间噶啦，咁佢喺呢啲买卖基金嗰阵时咧，佢可以系更加有效咁样去做嗰個資產嘅配置咯，咁個成本就會係低啲嘅。咁但係如果你一間嘅基金公司，如果唔規模唔係咁大嘅話咧，咁嗱佢呢一方面嘅經驗可能令到佢嘅成本高咗。咁另外佢嗰個資產配置嘅規模唔係大嘅話，亦都令到佢個成本係高咗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會喺個管理費嗰度嚟到反映翻嘅。 OK， 最後半分鐘問埋，我想問一個就係、是、盈富會冇咁受歡迎咧，因為咁樣有冇影響佢咧？覺得 嗱我又覺得未必，就但係呢頭好得意嘅，因為我諗中美角力咧，你嗰兩隻股份你發覺升嘅喎，咁樣咁變咗呢啲唔變咗係一啲政治問題多過一啲嘅金融嘅問題啦。咁如果佢係即係緊貼住恆指嘅，咁我覺得個問題不大嘅。依家如果對於大多數人嚟講，你個誤差都係好細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咧就係即係可以繼續我哋嗰個嘅投資嘅方案嘅。 好啊， 我諗對比較大影響大嘅基金咯。 OK， 好，咁多謝曬先，李兆波，多謝曬你解釋啊，多謝曬你先，等大家認識多啲發生緊咩事啊。李兆波咧就係中大商學院嘅高級講師。節目時間夠曬啦，最後提提大家，寒冷天氣警告、霜凍警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都生效緊嘅。聽日8点再傾啦，拜拜。